七行，三十二一第七行，摸南急如见云，从日月宫是五飞如至齐金山，周遍地观，虽种种光，亦无非汝。前面有座位。说如见见更观。云腾鸟飞风动晨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无非汝。这一段是说明无相与见性，界限是清清楚楚，并不混杂。首先辨明一切无相不是见性，佛告诉阿难，就是教中阿难给他说，即如见缘，即是穷尽之意，见缘就是能见的见性，尽你能见的这个能力，从日月宫，这是举上面例子来说，往上处看，日月宫在我们头顶上，从上看到下，日月宫是无，是无相，不是见性。至齐金山，那么这是从远看到近，齐金山是须弥山外，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山称之为金山，我们不要误会，这个山呢，完全是金是银的，不是这个意思。而这个山里面蕴藏着就金银很丰富，那现在我们讲的是矿山，有大量的这些稀有珍贵的这些金属。藏在这个山下，这个金属体相是光明，所以这里说呢，是非种种光，虽然这些确保有种种光明，它还是无相，也不是自己。渐渐更观，云腾鸟飞这一段，这是指心看到尽处森罗万象，我们一一详细去观察 也是无相，也不是自己。啊，这一段就是叫莫难自己实际上去观察，无论从高处、从远处、从近处，你仔细去看一切森罗万象，皆是无相，无是见性。问的意思是启发阿难的悟门，换句话说，诱导阿难开悟，在一切物象里面，如果忽然悟得自己见性，这就成功了。经常常讲，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处处都是给我难做真善缘，那么我难实现的是头头错过，这是大慈大悲呀。如果佛这样一说，阿难就开悟了，后头就没有经文了。那么我们如果是立根在这里，也可以像阿难一样的开悟。如果是正根，他悟不了，悟不了后头机会没有了。所以阿难故意装着懵懵懂懂不开悟，让佛再说别的方法，这是大慈大悲，是为我们而装成这个样子。我们大众，这个法子不能开悟，再换一个法子；那个法子不能开悟，再换一个法子。所以是无量法门呐、啊，哪一个法门都是教我们开悟的门路。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正式说明见性不是无相。阿难，是诸境缘诸有无心，虽复差殊，从如见经清净所住，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数啊！此经妙明，诚如见性。前面说一切万物是无，不无是见性。这一段就在一切万物当中显示出见性，见性啊，显然不是物相啊，所以才再开始阿难说啊，这个叫做阿难。是诸境缘诸有无性，虽复差殊啊。这个意思是说，你眼中遍观一切所见的物相，或是高处，或是近处，或是远处，无性是指万物的体性各个不相同， 正西游森罗万象，千差万别，陈列在我们眼前。同时，我们自己渐渐亲近所住，所住就是所见，渐渐就是带一份望的见。我们前面曾经给诸位介绍过，是阿赖耶的见分，待望之真。前面有比喻，譬如第二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物相同如，注意这个同字，同是等同啊，没有分别。物相有分别，有不同，有差错。我们能见的这个见是等同的，没有差错的，全是限量境界。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体会的，诸位是果然悟了，悟了就俗话是叫悟道啊，悟了就见道啊。注意什么呢？注意是见经亲近所见，不是饮食所见，不是第六意识所见。那么我们现在见一切万象啊，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呢？带着有气转识的见分，带着有相应心所的见分，于是乎就不清净了。实在说，诸佛菩萨见一切万物，难道不带气转识吗？不带众心所吗？其实诸菩萨门的见跟我们一样，也带气转识，也带众心所。为什么他叫清净，我们叫不清净呢？人家虽然带，寥寥分明啊，我们在大经里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所带的时候是一塌糊涂，不知道哪是见经之见，哪是眼识之见，哪是心所之见，不晓得，不知道，这就叫迷。清清楚楚就叫做悟，悟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悟就是佛菩萨，你一了就叫凡夫。悟了的时候随心应量，不到众业；你一了的时候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业就有业报。无业是解脱，你看看这个差别有多大。下 少年两句，这个物类自有差别，尽心无数啊。此间妙龄诚如见心，这是佛教给我们应当要晓得。无类亦无差数，而不是我们见性有差数，譬如说无相，有方的，有圆的，那是相上的差数。我们性见性呢，同一清净所见，没有差数。过错在哪里呢？我们见到方的，执着是个方的；见到圆的，执着是个圆的。这一执着一分别，坏就坏在这。这就叫什么？我莫难所疑惑的地方，也是我们大家所疑惑的地方。好像无与见呢混杂，纠缠不清。实在是清清楚楚，性是性，相是相，既圆融又不混杂，这个才是妙啊！可是这个性真相，绝不是用一句话能够把它说得清楚的。在楞严经里面是十大段，这么长的经文就说一桩事情啊，性相是圆融的，性相是不二的啊，但是这个十大段呢，牵动在见性上说，到二十五圆通才是不二之说。那么在性与相当中，你看看着重的是在性，从见性而入，这是圆顿法门；从外相上而入，那是渐修法门。那个路子相当的迂回也非常的遥远，因为你每一法每一个相每一个相都去研究它这个法相中的入海算沙了那个入海算沙，给诸位说走的是正路，还有成就。世间所种种学术，给诸位说也是入海算沙，但是他走的不是正路。所有的智见是邪知邪见，无量劫也得不到结果。佛法的特色就是从见性入手，无论是宗门教下可以说目标相同，原则没有两样，就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严格的说比原来印度的佛法要高明的太多了。 这些理论跟方法是佛说的，但是在印度过去佛虽然这样讲了，好像啊没有人真正的体会到，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用这个方法来修行。而现在南传的佛教几乎对这个理论一无所知啊，无所知，要知道自己无知，这能生惭愧心还不错。他并不以为他无知，还要回谤大臣，说大臣非佛说，不是佛说的，把大乘法还否定了，功高我慢，这是今天南传佛教，我们应当要了解。严顿入手，说实在话，下手容易，成就高，这是圆顿教的特色。圆顿教必须要圆顿根性的人来学习，那么也许我们自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圆顿根性？一般说起来，中国人呢，圆顿根性的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虽然具有圆顿根性，现在我们根性被利于目的了，不能现行。为什么晓得中国人有圆顿根性？诸位要想想，假如你没有圆顿根性，你在这个地方听圆顿大经，你能够坐在这坐一个半钟点不动，这个是办不到的呀。你叫一般人请他到这来坐坐看，你看他坐得住坐不住？我有一个同学，昨天晚上在一块吃饭，他告诉我，你要叫他在那里坐二十分钟，他都坐不住，闷瘫过死了。他坐几分钟啊，总要到外头转一转啊，东看看西看看，坐不住啊。要坐在那里听讲圆顿大经，能坐上一个半钟点，不容易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确实有圆顿根性，听经能坐得住，道理而也似乎懂得，可是这样呢不能悟入。不能悟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心性上有一重障碍，障碍要除掉了，圆悟正悟啊，不是难事啊。经中所讲的见经妙明，哪一个没有呢？ 谁不用呢？二六世中从来就没有叫他停止个一刹那的。真正是一天用到晚呢，一天用到晚，自己不知不觉，不晓得这个是自己本人，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真心。二八能够思维想象，在一切境界里面生无量烦恼的这个心当作真心，这是我们吃亏上当之处。那么佛在大经大论里面处处给我们指点，叫我们觉悟。这一段经文尤其亲切，见性无数，那么就是说明我们能见的见性不杂无相，也正是前面所讲妙境明心。妙境明心实实在在是我们的见性，不是他无啊。怎么晓得是自己的真心？因为真性是离一切相，不与一切相相杂的。所以佛在此地说，此经妙明，沉如见性。心所见的三量里面是限量境界，不是比量。前五十与第八十都是限量境界，前五十各位稍稍多一点为五十为十都晓得它的作用是了别，阿赖耶识也是了别，了别唯有限量，第一量是推理，不是了别。第六识、第七识才有比量，才有非量。见到诸法实相，见到诸法实相啊，就是禅家所讲的见性。用什么见呢？我们说的再粗一点，咱们现前可以学习的，就是用前五识给 阿赖耶识。而这当中呢，避免第六识、第七识，这就行了。那个第六识、第七识一混淆啊，就乱了，迷惑颠倒了。见色闻声，如果不识第六识、第七识混淆，那就有真受用，有真正的自在。可见的毛病就是出在第六个、第七。佛法里面讲修行，转识成智，转的是什么识啊？就是转六七啊。所以六七是因地转呐、啊，五八叫果地转。六七转了，五八要不要转？不要转。不转而转，转而不转。因为五八本来没有毛病，没有什么大障碍。障碍最大的是六七，六七有嫉妒分别、随念分别，所以落在比量非量上。而前五个第八没有分别，没有妄念，不着相。眼识只有见，而不会呀分别所见的物相。我们见到这个花，眼识只有见，像那个照相机一样，把所有的景象啊一下摄入。阿赖耶识的见也是这个眼，分别啊，这是黄色的，这是红色的，这是绿色的。这是第六意识的见，他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那个颜色，那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心所的见，越来越旺，越来越把真实的失掉。所以这是迷了真见，都在妄见之中。所以佛在此地处处提示我们，要用真见，不要用妄见。你用真见，你的心自然清净，无论在什么境界，用真见见就清净。真见里面是没有妄见，妄见就是分别执着。一切见里面不起分别，没有执着，那个心怎么不清净呢？一有分别执着，哎，这个如意那个不如意，麻烦都来了。麻烦从哪来的？自己找来的。外面境界有没有这个麻烦呢？没有这些麻烦。各位一定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个修行随打闲岔，随不能成就，就是认为心外有妨， 我自己没麻烦，麻烦都是外面找的。这个搞错了，认为外面有麻烦，自己心里没有麻烦，无量界的无量界你也不会成功啊。为什么呢？完全搞错了，不晓得麻烦是在自己心里生的。麻烦从哪里来的？第六意识来的，第七意识来的，与六七十相应那些心所当中来的。你要真正是聪明人，是明白人，把第七识相应的心所，第六识与它相应的心所全都不用，你见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世界。你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的第六识，用的第八识跟前五识，一切明了，如如不动啊。这并不是功夫到头啊，到家，这是功夫的起步。圆顿的学人修行就从这起啊，这个才是功夫真正就上了道啊。你的心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清凉，一天比一天自在啊，算是你会用功。如果能够精进努力不懈怠，你的一生当中一定见到明心见性，成佛做主。佛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净心周遍法界，真心像明镜一样的长明啊，如虚空一样的不动啊。万象自由生灭，虚空没有生灭。万象是假的，生灭是假的，不生灭是真的。我们如果见到一切众生六根的根性都是不生不灭，所以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是看一切众生的心，心是决定平等。佛的见性周圆，众生的见性也是周圆。佛的见性不生不灭，众生的见性也是不生不灭，没有两样，一性无二性。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没有两样。佛要看众生跟他不一样了，那他是凡夫，他决定不是佛。今天早上有一位蓝居士，你们同学有很多人认识他啊，蓝基富居士到我们图书馆来给我谈到学院派的教学。学院派是什么？西洋的教学法。 跟我们中国教学法不一样。我们中国教学法给诸位说跟佛法里面教学法是一样的，学院教学法要注重考据，所以现在人家一外国人一学佛，你讲的楞严经，楞严经梵本在哪里？中文这样翻译，那梵文应该怎么讲法？他要归根究底，所谓什么叫科学的精神，好不好呢？对初级的有点好处，对真正入门的人那是障碍。所以我跟你今天给他谈到这些科学方法逻辑辩证法因明学在上乘佛法里面完全用不上，他也同意。上乘佛法的佛无法可说，佛是无说而说，所以诸位听经是无听而听，听而无听，还有什么逻辑，有什么辩证法，这样才能够悟入。你要说这一句话合不合逻辑，那一句合不合逻辑，你就把逻辑都给逻死了。我记得也给诸位说过，大专讲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次请方东梅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阴明学，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佛法里还用得着这个佛法超越了逻辑啊，因缘辩证法用在中下这个阶段呢、是有限度的，等于好像小学生用，中学生用，一上大学全都用不上了。那么像这些道理啊，一定要懂得。你看大乘经呢，说来说去，通通是指引我们戒心。而方法呢，讲过来讲过去，都是叫我们离一切相，在一切万象里面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观察我们六根根性的作用，不无不动也。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哪是自己，哪是万法，岂不是清清楚楚？所以自己是真的一份，不是自己是妄的一份。实在讲呢，再深入的观察，那个妄的一份还是自己，真的一份是自己的离体，如如不动之体，妄的那一份是自己的作用。体用还是不二啊，体用还是一样，这个真是妙不可言啊，这才真正能入不二法门。我们初步的学用这个前五识第八识的见分来见，这个里头还是有能有所，像此地所讲的能见的是见性，所见的是无相，还有能有所，没有见性啊，没有入不二法门 但是这个方法就很正确，是诱导我们去入不二法门的正确的方向，最好的方法。不用这个方法，没有法子悟入。 那么今天也谈到不是音啊，叫学。我在这都说明，佛学院是近代才有的。我们中国只有佛学院，可能是太虚法时候开始的。